要给你，来自庾澄庆和吴莫愁啊。我相信呢，以后像这样的画面还会有很多，只要你继续走，我们就会陪伴你左右。一笼小笼包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但是呢，就是这么简单的幸福，我们都会竭尽全力的化作音乐，全部都给你，你要的都会有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呢，幸福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获得的，正如不幸福的困境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建立还是毁坏幸福都是经过日积月累而形成的。所以呢，培养自己对小事的耐心，那怕呢开始从饮食起居做起，一点一滴的积累自己的小幸福，你就会渐渐的拥有平和的心境，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种幸福，你相信吗？ 云层背后天地很宽，疯狂爱你与你何关，真实过度翻遍虚幻，无辜出世掩满生长，万岁少女露出虎牙，电子化这是一阵锁，最初的爱无需回首，能量不灭终究轮回，一整年的暗淡幻视五分钟的灿烂，无聊到死那只好孕育了智商， 李宇春存在感啊，在面对人生存在价值等宏观的大世界观的时候呢，李宇春用他最擅长的消解和反讽的表达方式，用并不沉重压抑甚至活泼诙谐的语调叩问时代和众人存在感的价值还有意义。那所有的时候听歌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反思啊。好了，我们不想那么多，我们让音乐继续下去啊。我们想说，在每天忙碌了之后，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自己呢？有的人呢会选择出去大吃一顿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晚上呢出去这个酒嗨一下，还会有人呢想自己一个人安静的待着啊。不知道你会是哪一种？那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啊，一个硬汉柔情的声音，演绎着感情当中的小心呵护，同时呢也非常考虑对方心情的一种男子心态，就叫做是想你的心情，听听看吧。 这些日子来无踪，

梁静茹会过去的。没错，这个世界上呢充满着很多的变数，有太多突如其来的悲伤和猝不及防的喜悦。也许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参与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如果说缘分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得更远，那到这一站要下车的时候呢，也能够不会太难熬。那熬过了这一阵子之后呢，就是一条好汉，相信爱永远值得。来自品冠，爱值得，送给大家。 寂寞会化作尘埃，不如等。

还是要幸福，来自黑笔田馥甄啊，没错，生活呢还是要继续，不要因为一个人就放弃了自己啊。那这是田馥甄一首疗伤系的情歌啊，这首歌呢用浅浅的唱腔开场，诉说着恋人们一起走过的痕迹和离别之后的孤独感。如果在你需要这首歌的话呢，希望在听过之后呢，你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强和倔强，就像歌名一样，还是要幸福一样，在所有挥别过往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幸福，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你明白了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带来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一起听看看喽。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薛之谦的新歌《怪咖》塑造了一个爱情小丑的音乐形象，在哗众取宠的爱情设定里，怪咖是卑微到尘埃里的那一个，他可以用尽办法取悦你，内心却装满了无人知晓的孤独。怪咖手里没有筹码，只能独自承担起无奈、荒凉、抑郁和挣扎，可他还是选择了微笑，只为换来在你面前的存在感。这样的歌很薛之谦。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薛之谦怪咖。 你的改变很难拒绝了，我的拒绝也不是天生的，收敛了，喜怒就合并了。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脸就沉了。散散的，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取悦也会失手的，搞笑的人。乘坐的，我习惯了不同的货色，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越执拗越不正面回答，感情里的怪咖不见就不尴尬，感情里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战马能量音乐，欢迎你的继续聆听，我是春辉啊。我们说后来的后来呢，我们长大了，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呢又会有了自己的同学群、同事群，又回到了一起。其实呢，我们总是会发现最容易想起的还是当年坐在自己身边的那个同桌啊，不管是男同桌还是女同桌，总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他呢，和他互动是最多的。那这可能就是老天给你们的比别人更多的一种缘分了。那七月份又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了，同桌的你也是是时候该想起喽。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那就可以一下子把时光轴呢拉到了很多年以前，所以呢珍惜这份同桌的缘分，一定要珍惜这段年轻的时光还有记忆。好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呢又到了最后了，下面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啊，我们的小世界。真的，这个大大的世界呢，虽然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呢真正与你有关的其实都是小世界里面的事儿，能够真正温暖你、快乐你，同时也是让你情绪有所触动的也是他们。所以感谢那些在生活当中带给你过美好和感动的人吧。彭坦和春晓共同带过我们的小世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